包括你自己嗰阵时候，我去华盛顿嘅时候，佢啲卖纪念品嗰啲，屌一揭，全部都系 Made in China 嘅，屌你真系！你讲咩啊？一系就 Made in Mexico。我嗰次咪喺度揭咯，喺度仲喺度讲笑，诶 ，Made in China，Made in Mexico， 屌！佢全部自己自打嘴巴。咁当然，你打呢啲咁嘅嘴炮，对一啲唉好难听讲，真系文化水平比较低，听一两句激情说话嘅人。咁咪有咗囉，係呃到選票囉，係咪？正如即係嗰陣時候黃仁達、黃毓民一撚樣咋嘛，屌你！佢啲嘢邊有 logic 嘅啫，邊合乎普世價值嘅？陳雲講嗰啲嘢， 你經唔起時間嘅考驗囉。 咁但問題，農村包圍城市嘅選舉策略最有效㗎嘛。咁所以佢咪一直係咁再計囉。既然佢冇辦法循正途去到攞到個支持度嘅話，咁我不如就係咁講呢啲咁樣嘅嘢，然後 怪論 係啦，希望嗰四年就係、是、最少呢一班人記得佢，到時到後就再投佢或者踢佢呢條拉嘅人一票。 所以呢我咪話比較過，即係唔知佢師承陳雲呢定係陳雲師承佢。 唔係喎，佢話陳雲有睇佢嘢喎。因为陈文有睇佢 Facebook 嗰啲嘢，有同佢倾电话，好笑啊！真系 陈文讲啫系嘛，陈文讲唔系讲香港嘛，吓死啊大哥！真系，喂，即系如果即系四年之后，真系总统选举嗱，当然有人而家估紧佢就落台，但系嗰啲全部都系有咗即系先验嘅立场嘅情况之下嘅人讲嘅啫，话佢已经即系挨唔到咁耐啦，个个喺度跳船啦，个个都即系离你而去啦，好啦。我当唔得啦，咁四年之后就考验美国人嘅时候，即系美国人，你作为一个世界嘅强国，系嘛，即系领先，无论喺军事、政治、经济，甚至乎文化嘅层面，系领先全世界，甚至乎系领导全世界嘅地方。今次可唔可以拨乱反正咧？咁你就睇到嗰班究竟佢所谓系要帮嗰扎白人种族主义者喺全球化里边嘅失败者，究竟系成唔成功？因为呢班人系唔少嘅、哦，你唔可以攞咩纽约啊、加州啊嗰啲咁嘅地方咧，你嗰啲 friend 啊或者系即系同袍啊嚟做比喻、哦，喂你亲戚啊嗰啲咁嚟做比喻、哦，喂嗰啲地方嘅人已经喺个制度里边系爬咗上位嘅人啊嘛，所以难听啲讲就系话嗰啲人先会同你讲道德同埋讲价值啊嘛，喂你试下抄下，我嗰阵时好细心留意呢、這个即系希拉里同埋 Donald Trump 嘅选举啊，你上去 YouTube 啊，睇下佢啲群众集会啊 ，Donald Trump 啊，喂真系好似热狗咁捻样噶，仆街，佢 fuck 呢个Hillary 嘅 ass 啊，大佬，嗰啲咁嘅嘢讲出嚟，跟住喺度打晒交啊，仆街喺个现场里边，好粗暴噶。 咁个问题系因为佢， 我嗰时候先谂，冇理由咁都赢到啩，佢就赢到俾你睇，就证明呢套嘢真系有市场。你真系上去 YouTube 揾啦，好多段嘅，因为佢有啲现场嘅群众集会， 咁佢仲 讲捻晒粗口， 咁佢仲 好粗鲁，全部自己人又打埋一场交，我唔知嗰啲系入落去定系，因为听唔清楚，佢啲嘢就系影佢打交啫嘛。 咁佢仲激过、這個， 嗌口号就系 fuck 呢个 Hillary 嘅 S， 我屌有冇搞错啊，大哥？ 因为嗰啲系中南部依赖矿产嘅嗰啲咁样嘅州份嚟噶嘛。 喂，你全部见到嗰班系中年人嚟噶，粗粗鲁鲁、大大只只嗰啲嚟嘅，大只过你两个咧，又高过你哋啊！屌嗰啲白人嚟噶， 揸货柜车嗰啲咧， 系啊，似系揸货柜车嗰啲嚟嘅，屌真系，即系就算史泰龙都唔够佢抽嗰只嘅，即系如果快啲癫上嚟嗰阵时候。 但嗰班人面对嘅，即系面对因为嗰啲郊区嘅衰落，佢哋嗰个生活问题系非常之严峻。但系你 Donald Trump 到而家有冇谂过点样重振呢咁地方？佢系冇办法噶嘛。 唔系咁，但系其实咧， 咁但系佢起码喺嘴炮上边安抚住呢班人嘛？呢几年里边，系咪？ 咁但系其实你见到嗰啲，即系你 Donald Trump 啲支持者咧，系好令人哋担忧嘅，因为嗰啲嗱，你所谓白人至上乜乜物物啦，但系我最近见到 FT 啦，即系呢个金融时报啦，就引述一位清华嘅学者嘅，咁清华嘅即系清华大学啦，系咪一个大陆学者咁样样，佢点样去评论美国咧？咁即系呢个大家可以做个 discount 啦，咁但系佢自己就话即系呢个咩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员叫仇卫生写嘅，就系话佢话有研究显示咧，即系原来咧，即系其实喺嗰啲叫做系90%都系白人嘅社区嗰度咧，嗰啲即系佢哋会